所以也就是它以后的这个发展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 没错， 就其实咱们都得看以后，因为现在来说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会差一点，只是说大家要综合起来，无论是从它的价格上，还是说从它整体的这个您喜欢的一些这种资源上，还有就是这种医疗配套，咱们只能是这样大概去 从长远的眼光 来看吧，对，来去列一个。其实如果我想让这个拆开给我们来列一下，就是你自己个人认为的一个排序，比如说咱从因为三亚呢，因为虽然说它很不错，但是毕竟我觉得它现在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对吧？ 对， 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在那边买房来说，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。 对， 所以呢，就是你觉得从就是刚才我说的各个方面，就性价比吧，就是你自己给排 序，性价比应该就是这个陵水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海口，另外万宁城脉也算，这第二梯队的啊，剩下就可能是这个三亚啊，对，三亚加北， 三亚现在往后了， 琼海啊，琼海啊， 所以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几个，相 对来说 会比较的好一些。这边有这个安妮问到说，麻烦问一下陈哥，这个西城三庙小区的这个公房怎么样？说买的话合适吗？小孩上学。 公房啊，公房反正，你如果总价低是可以，我建议就是买公房，尤其西城、东西城，不要买到。由于西城可能贵一点，600万以上的你就要慎重一点，你要5-6百万以内的，比如说你甚至说11-12万一平啊，50平以内，我觉得这可以，总价高的有问题，未来你可能这房子就由于年限所致，你就不能去，你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能贷款了， 对 对吧？这是一个，另外你包括有电梯没电梯，当然你学区房跟还是不一样的啊，学区房你有没有电梯反正都能忍啊，这个要考虑，就不要买在这个大的这种啊。比较老旧的，这个是未来对你来说不太好，因为你上了700万以上，有的可能就会去买次新房啊，这种考虑啊， 没错， 包括你出手，你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啊。 是，对，所以就是比如说，如果我觉得像为了上学的话呢，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，而且一定要买什么样的小一点的，就是它里边就是格局上能够 改动的，格局上 对 能改动， 对 一改二，对吧？ 对 这种 对 对, 对， 这种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有的那个虽然说你看着起来好像挺那什么，但是它有的改不了，这种就是你可以选择看一下。 对 对吧？然后再加上确实这个西城的老旧小区确实比较多，你说这个价格又比较的高，是吧？到时候贷款这个贷不下来就没法弄。 对，但是它公房跟公房也不一样，有的呢这种，你就看它的，只要它物业比较强的，管理上它可能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，它优先会考虑到你。 对， 而且它比如加电梯，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， 不一样， 因为比如有的那个老的 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聊到这儿了哈，以后是先吧，我们再继续来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，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，明天见吧。 奶粉北京地区突破百万盒销量， 最近真的是喜事连连啊，马上也是抢购时间，特约合作瑞麟羊奶粉3周年的庆祝活动，这三年4007106108成为了千万家庭的订奶热线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，我们将绝不辜负您的期望，严把羊奶质量关，让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美味。 那这次啊，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，在节目当中啊，免费赠送， 是 加粗的金属骨架，加厚水晶滚轮，特别采用特殊的 PV 材质设计，经久耐用，一边三个轮，爬坡上楼轻而易举，是普通购物车没办法相比的。最贴心的是啊，咱们这款购物车自带板凳，您去超市排队购物的时候累了，拉开凳子休息会儿，喘口气再站完全没问题，超市售价198，今天您买8盒羊奶粉免费赠送给您，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 89块钱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买8盒只要712块钱。这款结实方便的购物车就是您的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不过也告诉大家啊，89元的价格呢，很快就要有变动了，只会涨不会跌。因为了解新闻的朋友都知道，生鲜羊奶的收购成本上涨了。我们瑞麟羊奶粉全部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，肯定也会上涨价格的。所以现在您赶紧囤货订购。